第176集，想回京。 大恒士兵同日连纳交战的动作太大了，契丹诸部都已得到消息。对于大恒看上去要派兵和他们硬刚的态度，契丹诸部既有些不敢置信，也存着恼火和些许不安。他们部族之间的联系稀稀散散，冬日作战对契丹人来说没有好处，他们只能派人驻守在边界处，时时盯着大恒士兵是否有进攻的举措。这两日北风呼呼，将大恒士兵那儿的香气一个劲儿往北边吹来，吹得各个部族派过来盯梢的人眼睛都绿了。 太香了，真是太香了。 浓郁的食物香气，有肉味儿，有骨头味儿，还有米面之中混合着甜的香味儿。这香味儿一吸进鼻子里，口齿都生津，呼啸的风和满地的雪也冻不住这传来的香味儿。站在边界上往关口那边看着的游牧人脖子伸得老长，恨不得伸过去看一看大恒士兵们这是在干什么。 怎么这么香啊，这都到年底了，他们这是在给新年做准备，他们竟然还弄了肉，香气之中还有荤油香味，他们还有油，不都是蝗灾影响了吗？他们怎就能吃得这么好？ 干巴巴看着的游牧人惊讶， 你们闻到这香味了吗？ 闻到了，不就是吃肉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们以前行军打仗吃的也都是肉干，大恒人啊，吃的是猪也不吃的糟糠，都比不过我们，是吧？ 是 是 是啊，没想到边关的这些大恒士兵会有吃的这么好的一天，但是现在他们都在吃肉了，咱们却在吃着草。 其他人不说话了，也没有心情站在这儿继续盯着了。一伙人回到营帐里，可营帐也隔绝不了这个香气，一闻还是让人肚子都受不住的香味儿。游牧人没有铁锅，没吃过炒菜，他们想象不到能有这么浓重香味的肉，和他们以前吃的肉干是不一样的。 为什么以前的肉干没有这样的香味？或许是有的，只是以往的没有注意过。哎，真是好久没吃过肉干了，没尝到肉味了。我们在前线盯着大恒人，结果后方寄来的粮食装备越来越敷衍，我们吃到嘴里的东西都是不足剩下的，马匹能吃的草粮也越来越少，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吃到这些东西，把大恒给占为己有之后吗？ 年三十的晚上，大篝火熊熊燃起，士兵们围在篝火旁，人人脸上都带着期待欣喜的笑。等时间一到，军礼准备的鼓声就被敲响，轰鸣之声不绝，在响彻天地的鼓声中，薛老将军举起酒杯，大声高喝： 感念圣上，时刻记挂我们，我们才能在这一日吃上这么多的好东西，今日不计数量，诸位敞开肚子去吃。旧年已去，新年已来，恭贺诸君明年平安。 是 是。 篝火热烈，火舌吞吐着柴火，士兵们拿到了自己的那一份美食，吃得狼吞虎咽，大笑着和战友们挤在一起暖和。鸭子汤里的鸭肉都炖烂了，香料和盐巴放得很足，随着热乎乎的鸭汤一块入嘴，每嚼一下都觉得唇齿留香，没嚼几下呢，喉咙一咽，这就着急给吞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大家谁还管和谁的矛盾呢？哪里还有新兵旧兵之分，人人都搭着肩膀靠在一块，在火光之中只感觉无比畅快。人多就是热闹，就是喜庆，笑压也压不下去。有新兵大口嚼着肉馅的饺子，呼呼烫的吸着热气，不忘问以往就驻守在北疆的士兵： 你们以前过年都这么快活的吗？ 哪能啊，这是第一次。 那是因为以前圣上没有钱，现在圣上有钱了，等着吧，好的东西更多呢。 嗯，真好吃，真的好吃啊。 底下的士兵在大吃大喝，军官将领们也没有落后。众人敬完了酒， 看着伙房送上来的烤肉和饺子以及鸭汤骨汤，顿时胃口大开，拿着筷子就开始风卷残云了起来。薛元也在其中，他吃着喝着很少说话。薛将军看了他几眼，琢磨了一番，问道： 你是不是想回京？ 不能回。 你还和我打马虎眼？ 既然薛将军这么说，那我也直说好了。我是想回去，但也不想回去。圣上的事情还没做呢，我回哪儿去？ 这么想才是对的。说吧，你回京是想干什么？难不成真的跟你娘信中的话一样，你心里是有心上人了？ 薛夫人怎么说？ 你娘让你莫要行那等流氓土匪之事，你强行把人家当做了心上人，人家还不一定理你。你是不是对人家姑娘用强了？ 顾元白那个身体怎么用强？没法用呢，若是敢用，我也该断子绝孙了。这么一听，我娘只是在胡编乱造，最多也只是心中有所猜测。我不信真的能够猜出我心中之人。 薛远的神情慵懒了下来，带着凝绿玉扳指的手指圈着虎口，指腹摩挲杯口，兀自喝着酒水，不理薛将军的话。但酒过半程，薛远突然想起年前的时候，薛夫人也寄给他一封信，只是那封信同圣上退回给他的东西放在一块儿，因为太过单薄，薛远便将其给忽视了。他记下了这件事，等庆贺结束之后就回了营帐，找了许久才将薛夫人寄给他的那封信给找了出来。信纸薄薄，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事，但打开一看，薛夫人语气着急，说的正是圣上进过他房屋之后，他藏在床底下的玉饰就跟着消失不见的事。薛远捏着信的手指一紧，他的目光转到自己手上的翡翠玉扳指上，呼吸一低，眼前豁然开朗。 原来如此，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情才会如此生气。 薛远眉头皱得死死的，后悔自己怎么没有及时看到这封书信，要是当时追上驿站使者前看到这封书信，他完全可以换另一番说辞去解释遇事一事的缘由。薛远将信纸收起，在房中来回踱步许久，最后好不容易沉下了心去想先前托付驿站官员传到京城的那话，圣上也不会为其所动了，因为他找错了解释的方向，只有等年后驿站重新送信时，才可在信中好好解释一番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